你看啊，就是这样，光听别人说不如自己行动， 对， 自己享受，别的我不敢说，牛皮凉席一定是值得的，它够档次，够实用，够安全，够省心，而且今天的价格也足够便宜。 是的，别跟专柜比了，就拿一个月前的2599比也划算呢。 当然， 只要您在最后的一分钟能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都能享受到福天补贴专属价1999。但是呢，活动一旦结束，优惠立马就取消。 嗯， 赶紧来订购，一床给自己享受，一床给父母关心，清清爽爽的过夏天。4007106108，4007106108。 我与你说，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庄的不明态度产生了不良的后果，西域36国见汉朝跟北匈奴往来如此频繁，进而认为汉朝不会再为西域各国出头了，就坚定了跟着北匈奴走的信心。此后呢，北匈奴一面出兵骚扰汉朝边塞，一面打着东汉的旗号继续控制西域，东汉的势力范围却一直都局限在玉门关以内。忍亦有时尽，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眼看北匈奴越来越放肆，忍无可忍的汉明帝决心改变光武帝的消极防守政策，用武力打击北匈奴。永平15年，刘庄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动武的问题，参会人员都是主张武力派的代表人物，帝让业者仆射耿炳是耿衍的侄子，显亲侯窦固是窦融的侄子，太仆翟荣、虎贲中郎将马廖、夏伯侯刘璋等等。刘庄主持会议，首先说出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耿炳是名将耿国的儿子，身体强壮，腰带八尾，而且博通强记，能说司马兵法，尤好将帅之略，曾屡次上书建议出击北匈奴。会议一开始，耿炳率先站出来发言，首先回顾了当前形势，指出汉朝之所以虚废边壁边陲不宁，就是匈奴惹的祸。其次，他热情洋溢地阐述了进攻北匈奴的全盘计划，提出了打击北匈奴的4部曲。第一步是进攻白山，夺取义乌，打败驻守在此处的北匈奴军队。第二步打败车师，派使者联络乌孙等各国，以切断北匈奴的右臂。第三步，以义乌为根据地，打败另一支匈奴南呼延的军队，折断北匈奴的左脚。第四步，对北匈奴发起会面进攻。耿炳的作战计划很是详细精密，随后翟荣等人在他提出的4部曲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他们一致认为4部曲的第一步是关键，关系到整个作战计划成功与否。 汉军在大举进攻白山之前，应该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在东部边境分散北匈奴的兵力，从而达到浑水摸鱼的效果。最后，刘庄进行了总结发言，他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作战计划很好，很详细，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他本人也完全赞同。一国之君同意了，对北匈奴动武的事儿也就板上钉钉了。于是呢，公元72年12月，刘庄任命耿炳为驸马都尉，窦固为奉车都尉，秦鹏为骑都尉，率军出屯凉州，开始对北匈奴的作战准备。永平16年2月，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汉明帝刘庄对北匈奴的反击迈开了实质性的一步，正式宣战。接着他照先前就制定好的作战计划，派出了四路大军攻打北匈奴。第一路军总指挥是寨荣，副总指挥是吴唐，河东河西的羌人胡人部队和南匈奴单于的部队。第二路军总指挥是窦固，副总指挥是耿忠，兵种是酒泉、敦煌、张掖三郡兵，还有卤水的羌胡部队。第三路军总指挥耿炳，副总指挥秦鹏，是武威、陇西、天水等三郡招募的义勇军。第四路军总指挥来苗，副总指挥文牧，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七郡郡兵，还有乌桓、鲜卑部队。四路大军以第二路和第三路为主攻，第一路和第四路为辅。出兵之日，刘庄在洛阳北门为四路军士设宴送行。刘庄敬过三杯壮行酒，然后解下佩剑，以手击剑，唱起了高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甲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庄唱完，将佩剑赏给了寨荣，寨荣感动的是匍匐在地，涕泪交加，向明帝立下了军令，这次出征定要克其成功，以报皇帝知遇之恩。可是真正笑到最后的却只有一路，窦固领军的第二路军。当然，这不是其他三路军总指挥的作战水平问题，而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他们相对于窦固来说，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运气。下面就来说说这四路军的进展情况。第一路军虽然是辅军，但在刘庄的作战计划里却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军队，攻击的目标是北匈奴高林温榆毒王于卓爷山，如果能成功，就会牵制北匈奴的大量兵力，从而为其他的三路军进攻赢得时间和机会。所以第一路军总指挥是大名鼎鼎的寨荣。寨荣字次孙，颍川人，他的兄长是云台二十八将之中的征虏将军颍阳侯寨尊。因为寨尊的功绩，寨荣在建武初年就被光武帝认为黄门侍郎、偃师长，跟随在刘秀左右，后出守辽东近三十年，击退鲜卑，打败匈奴，从此边境平安，人们为他立祠纪念，永平年间官至太仆。在云台诸将为再造统一的东汉帝国而纵横捭阖的时候，寨荣默默无闻，一直没有展示才略的机会。直到寨尊在建武九年病逝，对寨尊的死， 刘秀非常的痛惜，安得忧国奉公之臣如债征虏者也。因为债尊没有儿子，就封债荣做偃师县长，这里距离他们兄弟的故乡很近，他们可以方便地去墓地祭奠兄长。这本来是对功臣的怀念，是对其亲属的优待，而翟荣却没有继续沉默下去，他在这儿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偃师五年的时间，翟荣行权施略，县无盗贼可为第一，被升为乡文县令。当时啊，东汉帝国刚刚统一，郡县的治理还没有完全步入正轨，在乡本盗贼更是白日公行。翟荣上任县令，继续采用雷厉风行的手段，加上有了之前的经验，很快就稳住了局面，对奸猾之徒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盗贼团伙渐渐地被肃清了。几年之后，乡本号称清平无事，光武帝对翟荣的才干开始重视，颁发喜书勉励，并增至赏赐，表示了很大的肯定和嘉奖。汉帝国重归统一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拨乱反正，各项事业都有条不紊地展开，人民生活也逐步稳定，国内形势日趋好转，但是外部环境却仍然十分恶劣，边疆战事频起。自打王莽改弦更张之后，肆意背叛，尤其是匈奴对中原帝国的侵扰连年不断，西汉帝国历经百年确立起来的有利局面，在中原大乱之际是丧失殆尽。东汉初年，百废待兴，还没有力量对北方胡人的入侵给予有力的回击，面对猖獗的侵略，暂时采取守势。而东北边境形势更为复杂，匈奴和世居东北塞外的鲜卑乌桓相互联合，有计划地对帝国边境进行侵略，让光武帝为之焦虑，于是增加援边诸郡的兵力，并派遣帝国的将军们在要害之处屯驻军马，严加守备。但是这样只能防止胡虏的深入危害，却不能避免他们随时随地疯狂来犯。光武帝此时可能在想，难道我的帝国还要像长安时期那样忍辱负重几十年再报仇雪恨吗？刘秀想到了翟荣，他做了近十年的县官，所在之地无不肃清，于是在建武十七年拜翟荣为辽东太守。翟荣抵达辽东之后，立即着手进行军事准备，厉兵马广斥侯，而他本人也是个勇士，能拉开三百斤的硬弓。当时对辽东地区有威胁的主要是鲜卑人，在与鲜卑的几次接触战中，翟荣都是身为先锋，勇敢作战，每次都取得胜利。建武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四十五年，匈奴鲜卑联合向大汉帝国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匈奴在这一年里对北边郡县的大肆侵略，二十一年冬，东寇上古中山，杀掠强掠甚重，北边无复宁遂，牵制了汉军的主力。而鲜卑趁此机会在东北直接对辽东发动了猛攻，却没想到翟荣留给他们的是雷霆一击。鲜卑组织万骑气势汹汹而来，汉军慷慨迎敌，这是勇者的较量，没有施展什么奇谋妙计。 翟荣自披甲陷阵，麾下数千汉军斗志昂扬，杀得鲜卑人崩乱溃逃，慌不择路，投水而死者过半。翟荣率汉军兀自穷追不舍，长驱出塞，猛击残敌。这一仗斩敌三千，加上投水而死者，鲜卑几乎全军覆没。另外汉军又收获数千马匹，大获全胜。自是后鲜卑震怖，魏荣不敢赴窥塞。此时大汉帝国主力在面对匈奴的严重威胁时，还不能大胜取得优势，而翟荣已经早早地在东北威震塞外了。当时名将济济，翟荣不愧是其中的佼佼者。虽然震慑于翟荣的勇武，鲜卑不敢犯塞，但仍然和匈奴乌桓勾结往来。翟荣不但作战勇猛无敌，而且兼有运筹策略，考虑到三鲁联合足为边害，决定利用外交手段分化瓦解三鲁，这样至少可以减轻汉军所承受的压力。建武25年，翟荣向塞外的鲜卑传达了可以修好的信号，并且分析利害，让他们清楚和汉帝国友好往来的益处。鲜卑自然清楚其中的好处，作为落后的蛮族部落，如果归附帝国会有大量的赏赐，这无疑是鲜卑人所垂涎的。而面对重新统一的帝国，通过抢掠是得不到的，尤其是翟荣大人的威武更是令人望而生畏。于是鲜卑首领偏和派来使者奉献特产，表示愿意归顺。翟荣不失时机地接纳安抚，回报赏赐，双方都表明了诚意。虽然鲜卑对翟荣的恐惧心理还在，但也逐渐相信没被欺骗。之后周边其他一些蛮族部落也都相继的前来，通过翟荣到洛阳进贡，光武帝对此友好行为表示欣赏，加倍赏赐。在东北地区，主要由于翟荣的经营，帝国树立了权威，获得了由汉帝国主导之下的和平。在和平的气氛里，偏和率部下群豪前来拜见翟荣，当面表示愿意为汉帝国效力的决心。而翟荣之所以不愿意用兵，等的就是这一天，于是说了，沈玉立功当击归匈奴，斩送头首乃心耳。不但瓦解了地方联盟，还要他们互相攻击，汉军可以坐享其成。偏和等人见翟荣表态，当即仰天指心，发誓效命。很快鲜卑就对匈奴开战，并斩首2000多送到辽东报功。此后鲜卑每年都与匈奴互相攻击杀戮，所斩获的首级报送帝国接受赏赐。自是匈奴衰弱，便无寇景，鲜卑乌桓并入朝贡。辽东一战，翟荣作战勇武，招诱鲜卑，又大获成功。如此恩威并施，一打一拉，展示出了高明的军事外交才华。翟荣身形魁梧有勇力，为人稳重有恩信，为夷狄所敬畏信服，都愿意为之尽力效命。当初三鲁联合与汉为敌的局面已经被打破，鲜卑归附，匈奴也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寇塞称臣，北匈奴逐渐向西北方向迁徙，只有乌桓的赤山一部还不时地袭扰汉境。 赤山乌桓的屡次侵犯，不能被禁止。光武帝下诏谴责周郡，当然这是在翟荣所管辖的范围之外，但是他并没有视之为身外之事。此时偏和已经是翟荣的得力爪牙，并且作战有力，服从指挥。翟荣再次将这个任务交代给他，激励他出击赤山。偏和得令于永平元年血战乌桓，大破乌桓，斩赤山首领，将首级提到了辽东献与翟荣。汉军不必出动，强寇首级已经传送到帝国郡城，翟荣的威望大振。当初匈奴鲜卑赤山乌桓危害汉边，如今已经全部解决。翟荣就在辽东太守的位置上一直坐了近30年的时间，如同一尊不可战胜的神将，震慑东北，内外无不敬畏服从。他为人简朴，做地方高官这么长的时间，蛮夷部落酋长的馈赠是少不了的。他既没有接受这些，也没有为自己经营什么田地产业，以至于连替换的衣服都没有几件。在汉明帝永平12年，也就是公元69年，翟荣被升任为九卿之一的太仆，来到洛阳做官。汉明帝知道翟荣简朴如此，厚加赏赐，各种器用无不惜备，并经常感慨他可以大受重用。于是呢，这次对匈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中，他被刘庄派上了用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济航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庄对翟荣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专门给他这一路军安排了向导南匈奴左贤王栾迪信，希望翟荣这次能给自己带来意外之喜。事实上呢，翟荣也很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可是他不会料到事实与他所想相反，他带来的却是意外之忧。事情坏就坏在这个向导南匈奴左贤王栾迪信身上。南匈奴左贤王栾迪信为人狡诈，气量狭小，跟雷厉风行的翟荣一向都不合。这次两个人同一路军，却是形同陌路。如果两个人仅仅是冷战倒也罢了，可左贤王栾迪信害怕翟荣再立新功。出高阙塞900多里之后，他们占领了一座小山。左贤王栾迪信告诉翟荣说，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翟荣于是令人哨探，围绕小山方圆100多里，竟然没有发现一个匈奴人。在事实面前，翟荣不得不低下头颅，无奈地感叹，北匈奴应该是听说我们来， 害怕的逃走了吧。与其在这个荒芜之地逗留，不如班师回去待命。于是呢，命令三军回师。结果他们前脚刚回来，栾迪信后脚就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向刘庄打小报告说，寨荣贪生怕死，畏敌不前。由希望变成失望，刘庄当然发怒了。看了栾迪信打的小报告，更是怒不可遏，立即派人将寨荣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去了。被免官接受调查，双规之后的寨荣很是气愤。朝中毕竟还有政治之事，他们上书据理力争。过了一段时间，刘庄的气儿消了，他也知道老将寨荣冤枉，就下诏放人。寨荣为人刚毅厚重，最重名节。寨荣一生为汉朝镇守边关，把军人的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孰料在满头白发之时，竟然被人指责贪生怕死、怯懦畏战，这是对他的最大侮辱，这是对他一生的全盘否定。从监狱回到家中，寨荣就吐血不止。临死之前，他叮嘱儿子，我奉命出征，却不能完成使命，立功报国，一世清明蒙羞，死都不能瞑目，论义不可无功受赏，将从前朝廷赐我之物全部登记上缴，在我死后，你等应当继承我的遗志，自己到营中投军，在两军阵前效死，切记。刘庄很器重翟荣，一听说寨荣气死了，是嗟叹良久，于是下旨抚恤。辽东军民得知老帅屈死，集资修建祠堂，四时祭祀。乌桓先辈更是怀念湛荣不已，每次朝贺京师，必然到寨荣的坟前拜谒，仰天哭泣。后来刘庄宣布寨荣所立清约仍然有效，鼓励鲜卑人攻击北匈奴。寨荣生前戍守边关30年，死后能得到这么多的称颂，也不枉此生了。跟第一路寨荣的冤相比呢，第三路军、第四路军就更冤了。第三路军他们虽然没有向导从中作梗，但是自己却走错了路。在横越沙漠600里，抵达三木楼山之后，没看见半个匈奴人的影子，最后只好无功而返。而第四路军没有走错路，一路顺风顺水的按期抵达匈河水畔，但他们厚重的脚步却惊醒了原本沉睡中的北匈奴军。他们根本不和汉军交锋，马上就来了个坚壁清野，飞快地遁走了，最后也只能是悻悻返回。三路军都是不放一枪一炮无功而返，唯一剩下的就是第二路军了。事实上，刘庄在派兵的时候就对第二路很看重，这一路军进攻的是北匈奴的军事要地白山，派出的将领也是重量级人物窦固。看到这一路进军情况之前呢，先得介绍一下窦固这个人。窦固有双重身份，他有一个好爸爸，还有一个好妻子。他的爸爸是窦荣，前面说过，窦荣这个人是个跳槽王，而且眼光相当准。王莽当红的时候跟着王莽干，刘玄掌权的时候跟着刘玄混，刘秀翻身之后呢又跟着刘秀拼。总之啊，他为人圆滑厚道，做事老练成熟。因此虽然他是三进宫，但是每跳到一处，他的老板都对他宠爱有加。 在平奎孝和伐公孙述的时候，因为有窦融的支持和帮助，刘秀得以统一天下。为此，窦融跻身开国功臣的行列，在京城一带很有名气和威望。有这么一个好爸爸罩着，窦固自然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其次呢，他还有一个好妻子，聂阳公主。聂阳公主是光武帝的女儿，因为窦融的功绩，后来刘秀在联婚政策时，梁松成了他的大女婿，而窦融之子窦固也成了他的女婿。有这样一个好妻子罩着，窦固自然还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了。可是啊，到了汉明帝刘庄的时候，光武帝五个女婿，凌乡侯梁松、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韩光、长乐少府郭璜、新阳侯世子阴风，后来梁松、韩光因为谋反被刘庄给杀了，阴风则因为杀害自己的妻子丽公主被刘庄下令处斩，就剩下窦固和郭璜。郭璜还将走前面三个驸马的老路，而窦固将成为孝道最后的独苗。由此可见，有个好爹好妻子还不够，还要有好修养、好本质、好毅力、好恒心才能立足。显然窦固就是这样一个极有修养的人。相对于前三路，第二路军幸运多了，他们几乎是顺风顺水地抵达了白山脚下，并且击败了驻扎在此处的北匈奴呼延王部，斩杀1000多人。之后呢，一路追杀，夺取了伊吾卢地区，并专门设置了伊和都尉，在伊吾卢城留下将士，开始再次屯田，建立了汉朝在匈奴最前沿的军事基地。至此，刘庄一手策划的对北匈奴动武行动第一回合交锋告一段落，四路军马三路无功而返，只有第二路窦固干掉了1000多敌人，捎带了一点战利品回来。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刘庄想要的。对于心高气傲的刘庄来说，他马上论功行赏，赏的自然是第二路军。窦固因功被擢升为特进，士兵们也都得到了不菲的军饷。汉朝对北匈奴动了武，北匈奴也不是吃素的，他们马上组织人马开始了反击。永平16年，北匈奴骑兵大举入侵云中郡、渔阳郡，一场边疆大战拉开了序幕。北匈奴原本势在必得，可他们不会料到此番并没有讨到好果子，因为他们遇到了连范。连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赵国将军廉颇的后人。汉朝兴起，因为廉氏家族是豪门望族，朝廷把他们迁到了杜陵，世世代代驻守边境，有的死后埋葬在陇西襄武，所以在杜陵做官。他的曾祖父廉褒在汉成帝、汉哀帝时期担任右将军，他的祖父廉耽王莽时期担任大司马雍部牧，都在西汉时期有名望。廉范的父亲遭遇战乱，死在蜀汉地区，连范于是流离借居在西周。西周平定以后回到故乡，15岁的时候告别母亲到西周接回父亲的灵柩。蜀郡太守张牧是连丹的老部下，于是送给连范许多的财物，连范都没有接受，和他的门客徒步背着灵柩回到了加盟。所坐的船碰到礁石沉没，连范抱着灵柩一起沉到水中， 众人被他的孝心所感动，用杆子把他勾上来，经过精心治疗救护，这才幸免于死。张牧听说以后，又派人骑马带着先前送给他的财物追赶连犯，连犯又坚决推辞，回到故乡安葬了父亲灵柩，守孝完毕，到京城拜师学习，侍奉博士薛翰。京兆陇西二郡都请他去做官，连犯都没有接受。永平初期，陇西太守邓荣准备礼物征聘连犯为公曹，恰逢邓荣被上级审查，连犯知道邓荣不好解脱，打算凭自己的能力救他，于是托病要求离开。邓荣不明白他的意思，非常怨恨他。连犯于是向东到了洛阳，更名改姓，请求担任廷尉的狱卒。不久，邓荣果然被押解到洛阳，关在监狱。连犯于是得以在他身边侍奉，尽心尽力，非常勤劳。邓荣很奇怪他长得像连犯呢，于是对他说了，你怎么长得像我从前的一个部下？连犯斥责他说，您因为困窘看花眼了，就不再跟他说话。邓荣因病被押解出去养病，连犯跟随并尽心侍奉赡养他，一直到邓荣病死都没有说明身份。之后连犯又亲自赶车送邓荣的灵柩到南阳，安葬完毕才离开。后来连犯被征聘到公府，恰逢薛翰因为楚王的案子被处死，他的故人门生都不敢探视，只有连犯前去替薛翰收敛安葬。官吏告诉了皇帝，皇帝召连犯入宫质问，并且斥责他，薛翰和楚王一同密谋祸乱天下，你是公府的官员，不和朝廷保持一致，反而替罪犯收敛，为什么？连犯口头说了，我愚蠢粗鲁，认为薛翰等人都已认罪被处死，忍不住失声的情意，罪该万死。皇帝这才息怒，问连犯，你是廉颇的后代吗？和右将军连褒、大司马连丹有没有亲缘关系？连犯就说了，连褒是我的曾祖父，连丹是我的祖父。哦，难怪你有胆子敢这么做。于是就赏赐他，连犯就出了名了，被推荐为秀才，几个月之后升任为云中太守。可是连犯不会料到，就在他升任云中太守不到几个月的时候，严峻的考验不期而至了。北匈奴为了报复汉朝，派大军来侵犯边塞，烽火连天。按照旧例，进犯的敌人超过5000，就应该写信给邻郡求救。部下都把求救信写了，结果连犯说，一群乌合之众自己就可以搞定，不用写信求援。说完他亲自率领士卒去御敌，因为敌众我寡，连犯很快就明白了什么是双拳不敌四手。俗话说，得道者天自助也。就在连犯的军队陷入危局的时候，老天似乎被连犯的精神所感动，来帮他了。这时候老天来了个闭门羹，天黑了。面对天赐的良机，连犯没让机会白白的溜走，立即使出了36计中的一招疑兵之计，让士兵们各自绑两个火把举在头上，军营当中就像繁星满天一般。总之汉军就像是在闹海一样，是惊天动地。匈奴人远远看到火光很多， 以为汉兵救援部队来了，很震惊，打算等到天亮就出发撤退。可是当天夜里，就在匈奴人休整的时候，连范却没有闲着，他杀牛宰马犒劳三军。等天快亮的时候，连范率领军队一起冲杀出来，以雷霆之势，眨眼之间就斩杀了敌军几百人。匈奴人是大为震惊啊，吓得赶紧撤退。战场上人多马杂，如果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要想全身而退那太不容易了。所以就在撤退过程当中，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件，就这踩踏就死了1000多人。退回去的匈奴人痛定思痛，这才想起来云中郡一直是他们的伤心地。2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入侵中原的时候，就在云中郡栽了个大跟头。那时候的云中郡太守是飞将军李广，再往后是魏尚。他们两个人的成功反击，打得匈奴人此后总是绕开云中郡。祖先们都不敢来犯云中郡，而他们现在却来犯。虽然此时早已物是人非，虽然当年的李广、魏尚如今变成了连范，但结果是一样的。江山各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捧了这么大一个钉子，再回想起云中的梦魇之处，北匈奴人心里的阴影是越来越强，从此再也不敢来犯云中郡了。窦固一飞冲天，坐上大汉王朝的第四把交椅，顿时感到了肩上所挑的沉甸甸的担子。他有责任也有义务在边疆方面干出一些成绩来，一来作为感恩，二来作为报恩。可是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匈奴，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这让他明白，要想打败匈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如果能把西域争取过来，那就事半功倍了。一来牵制住了北匈奴，二来为汉朝减少了宿敌，一举两得呀。联合西域，共同对付匈奴。随着窦固这个外交政策的出台，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大人物班超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演绎出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经过在营中千挑万选，终于确定了出使西域的使者，他就是军中代理司马班超。班超字仲升，扶风郡平陵人，是著名史学家班彪的小儿子，著名史学家班固的弟弟。班家都喜欢读史，当然和父亲班彪和哥哥班固读史是志在做学问不一样，班超读史是为了圆梦，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想在改变历史方面做出一番贡献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

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知识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正当班超为了自己理想而读书的时候，父亲班彪却去世了，家中的顶梁柱倒了，家境顿时陷入了困境。生活很容易解释啊，一个是为了生，一个是为了活。于是乎，班超跟随母亲孤儿寡母地来到了洛阳，投奔时任教书郎的哥哥班固。顽固也只是一个教书郎啊，那么一点工资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而随着班超和母亲的到来，他就是一人吃不饱全家都挨饿了。于是呢，少年的班超本该还在读书呢，却只能工作了，帮人家抄书。这份工作十分的无聊枯燥，班超每天埋首官府的会议文件当中，他对这些所谓的绝密文件有说不出的厌倦。但是为了要奉养老母，为了生计的需要，他只能埋头苦干。长此以往，班超还是忍不住满腹牢骚。有一天他扔下笔感叹，大丈夫即使没有远大的志向，也应该像傅介子、张骞一样立功于异域，靠业绩来取得侯爵之位。我怎么能一直从事这些侍奉鄙烟的事儿呢？旁边的抄书郎都笑他，得了吧，这年头工作可不好找，能有口饭吃已经很不错了，不要再痴心妄想了。班超不屑地撇了撇嘴说了，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班超说这句话的时候啊，是否想起300年前大泽乡的那个雨夜，渔父丹书篝火胡明，农民领袖陈胜揭竿之前发出的宣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班超说完这句话，不想再和他们拌嘴，就独自一人走到了大街上，结果碰到了个算命先生。平日里呢，班超是不信这些的，这时候他一时心血来潮，就算了一卦。 哪知道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你额头如燕，颈脖如虎，飞翔食肉，现在虽然是一介布衣，但将来可不得了，那是与万里之外封侯的相啊。这么好的命，按庙堂抽签来说，那是上上签了。好了，命也算了，接下来该干嘛还得干嘛去，回去继续抄书。月更宫与冷母兮一代天时，班超的天时很快就来临了。不久，因为哥哥的缘故，班超被汉明帝任命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的地方，兰台令史的职责就是点校图籍，治理文书，在皇帝和群臣之间行使监察和上传的职能，可以说是位卑而职重。当然了，这和班超的理想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呢。直到永平十六年，汉明帝四路出击北匈奴，车骑都尉窦固奉命出兵。班固和窦固的私交很好，他向窦固推荐了自己的弟弟班超，窦固就启用班超做假司马，让他率领一支军队攻击义武。结果班超在经过蒲类海的时候，率军成功斩了几百敌人回来，一时间是名声大振。所以呢，班超也得到了窦固的赏识。公元73年夏天，上天突然降大任于班超，在打通西域的外交政策上，班超理所当然地成为窦固青睐和寄予厚望的第一人选。他和从事郭循率领36名勇士出使西域，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感人至深的西游记。西域原有36国，汉哀帝、汉平帝年间因为内乱分裂为55国，王莽贬王为侯，由是西域院叛，与中国绝，复亦属匈奴。匈奴敛税重客，诸国不堪命。建武年间，诸国纷纷遣使求内属，请都护。光武帝刘秀以天下初定，未还外事，不许，诸国遂乱，沙车王咸亲领诸国，诸国更相攻伐。后来的情况是，鄯善灭小渊精绝，于田败沙车。目前南道上鄯善于田两国最强，北匈奴闻于田败沙车，遣武将伐燕齐，求此，15国兵30000余人围攻于田。于田王广德祥以太子为质，北匈奴派使者监督于田国政，于田赞降于北匈奴，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班超所带的西游团出使的第一站是鄯善，鄯善国就是古时的楼兰，西域36国之一，西汉时期改名鄯善，在现在的新疆罗布泊西南，新疆鄯善县。公元46年，鄯善王安曾上书要求归附东汉，并且请求汉朝派兵保护。可是呢，当时的光武帝刘秀正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在家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无暇东顾，婉言拒绝了鄯善王安的美意。当时西域的形势很微妙，西域各国各怀鬼胎，相互吞并，而匈奴为了迫使西域各国臣服于他们，使出的手段是武力加外交，一边用强大的武力震慑，一边用舆论进行威逼。正是迫于这种压力， 鄯善王无奈投靠了匈奴。因此班超出发前就赶到了肩上沉甸甸的担子，他知道西域各国现在可都是匈奴的属国，此去肯定是像在惊涛骇浪中航船一样，必定波涛四伏，必定凶险万分，是挑战也是机遇。班超知道风险，但也是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话说亲善大使班超一行风尘仆仆到达鄯善，鄯善王广对他们的到来非常高兴和热情，毕竟在这之前两国已经断交60多年了。60年，时间长河一首歌，60年岁月轮回一甲子，60年恍若隔世一春梦，60年物是人非一声叹。鄯善王显然很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握着班超的手嘘寒问暖。接下来安排了丰盛的接风宴，一连3天大摆宴席，好酒好菜是应有尽有。所以呢，班超等人直呼鄯善人就是好，生活处在了小康水平。可是啊，很快他们就体会到了什么叫从天堂跌落到地狱。如果说前3天是国宴，那么后3天就是僧宴，全都是清一色的素食，而且还是咸淡不一。班超问部下们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到鄯善王广对我们的态度冷漠了呀？部下说了，感觉到了，伙食都变了。班超又问，从最受欢迎的人到最不受欢迎的人，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部下就说，彝族胡人向来人心无常，喜乐无常，变化无常。不，你们只看到了表面，没看到实质啊。从鄯善王广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从国宴到僧宴，再发展下去就要变成鸿门宴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匈奴使者也。班超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马上上演了一幕捉放草。趁着胡人使者送饭的时候，班超突然间亮剑，匈奴使者来了几天了，不如把他们叫来跟我们一起共餐。这位胡人使者明显是胆小怕事，面对班超突然逼问，他就说了，他们来了3天了，住在离此地有30里的鄯善星级宾馆，享受星级服务，你们想见他们一面恐怕有点难度。哦，见他们有难度，但是抓起你却一点难度都没有。班超手一挥，部下们就把这个侍者给绑起来了。随后班超立即把36个部下召集到一起，来了个团聚喝酒。在酒酣耳热的时候，班超昂然对众人说道，我们同在绝远荒域，如今北匈奴使者才来几天，鄯善王已经不讲礼数了，要是匈奴使者命令他把我们抓起来送给匈奴，到那个时候我们的骨头都得喂豺狼啊，现在我们是生死存亡的时刻，大家说该怎么办？部下们说了，如今身处这种危亡之地，不管怎么办就是不能凉拌，要死要活，现在全凭司马一句话，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有了部下的支持，班超的底气大增，豪气十足。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今之计，只有利用夜晚大做文章，采取火攻的办法进攻匈奴使者。深更半夜，他们不知我们的虚实，火光一起定会感到害怕，慌张中就会乱了阵脚，我们趁机就可以把他们一窝端消灭了。匈奴使者单山王自然会害怕，肯定会回心转意，如此我们就大功告成了，功成名就在此一举，就看大家能否齐心协力。有人一看从事郭寻没来，就提议说了，如此大事，班司马是不是应该跟郭从事商量一下啊？可哪知道班超一听怒了，是福是祸在此一举，而郭从事只是一个平庸的文吏，手无缚鸡之力，他要知道此事必定害怕，如果因此泄露我们的计划，到时候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班超是声色俱厉，众人就再也什么都不说了，都跟着他干就行了。夜幕降临，班超带领部下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开始向30里开外的北匈奴使者驻地进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天空就开始刮大风了。看到大风起，汉高祖刘邦会大声吟诵，大风起兮云飞扬，魏家海内兮归故乡。汉武帝刘秀会吟诵，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李白会吟诵，暗箭清八戟，归汉歌大风。但现在我们的班超吟诵的却是风高好放火，月黑好杀人。月黑风高正是进攻的大好时机，班超也来不及休息，马上决定对匈奴使者驻地发起进攻。因为只有30个人，力量对比悬殊，面对几百匈奴人，只有出其不意，以巧取胜。班超马上进行了安排部署，30个人分成2队，一队由10人组成，所持工具为锣鼓，躲到匈奴人的帐房后边，负责敲锣打鼓。班超吩咐，一看见火光起来，就要一起擂鼓呐喊，锣敲得越响，鼓打得越响，就越成功。第2队由20个人组成，所持工具为刀枪弓弩，负责打杀敌人，并不要求他们冲锋陷阵，而是埋伏在匈奴使者驻地的大门两旁。班超说，不用冲进匈奴的营帐里去，只要以逸待劳，守在门口，等匈奴士兵出来的时候，举刀砍杀就是。安排完了，班超就开始了他的神奇之旅。他开始顺风纵火，天干物燥，风高物燥，火一点就一连串都烧起来了，顿时间是火光冲天。第1队负责锣鼓的10个人，一看立时间是锣鼓齐鸣，杀声震耳，声势喧天。正在梦乡里的匈奴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惊慌失措之下乱成了一团，纷纷出逃。但这时候班超带领第2队20人的刀斧队恭候多时了，他们手起刀落，出来一个杀一个，出来两个杀一双，连杀了30多人之后，吓得其余的匈奴人不敢出来送死了。结果是出来是死，不出来也是死。不出来的呢，就选择火葬了，化为灰烬，也省了事儿了。搞定了匈奴团之后，第2天一大早， 返回来的班超给鄯善王广请安，并且送上了北匈奴使者的脑袋。鄯善王广一看是大惊失色，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来。北匈奴使者全部死亡，消息一传开，整个鄯善国上上下下都震惊了。汉朝的使者如此强悍，那么汉朝的武力更是不得了啊。一看达到预期效果了，班超趁机对鄯善王广是晓之以理，宣扬汉朝的国威和恩德，劝他摆脱北匈奴归附汉朝。到现在是木已成舟啊，彻底把北匈奴给得罪了。鄯善王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只好表示愿意归附汉朝，并且主动提出把王子送到汉朝作为人质。班超一把火重新点燃了西域，这是一把希望之火，重新燃起和汉朝断绝往来65年的西域又开始往来，也烧起了窦固的欢心，他十分高兴，部下马到成功，这和自己独到的眼光是分不开的。他把连通西域的盛举向明帝刘庄做了详尽的汇报。刘庄很欣赏班超的勇敢和韬略，马上任命他为军司马，再度出使西域。那么这一去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临行之前，作为老上司的窦固对班超还是很关心的，于是就问他要带多少人马去。多乎哉不多也，少乎哉不少也，班超是这么回答的，意思是呢，不多不少，就带原来那36个人就行。哦，是不是太少了点啊？兵贵精而不贵多，班超这么回答的。就这样，班超拒绝了窦固的好意，领着他的原班人马36人再次踏上了征途。这一次班超选择的第一站是于田，就是现在的新疆和田。班超之所以这样选择呢，是有原因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西域原有36国，汉哀帝、汉平帝年间分裂成55国，到王莽时期，无人监管的西域发生叛变，就跟汉朝决裂，投入匈奴的怀抱了。如果说西域不是什么好鸟，那么匈奴也不是什么好林子，他们对主动投怀送抱的西域各国征收苛捐杂税，结果匈奴人的腰包鼓了，西域人的气囊也鼓了，长此以往，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于是 在猪狗不如的日子里，他们又想到了汉朝的种种好处。在光武帝时期，西域各国纷纷选择了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寻求归附汉朝，寻求汉朝的庇护。可是呢，当时的光武帝刘秀正全心全意治理国家，没有心思去关照西域，于是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刹车王贤亲临诸国，致使西域各国发生了动乱，结果鄯善消灭了小渊精绝，于田击败了刹车皮山等，鄯善于田两国一跃成为西域最强的两个国家。北匈奴一看西域大乱，自然不能不管，于是派遣五员大将征伐求兹等15国，共计30000多人围攻于田。于田王广德见北匈奴来势汹汹，很识时务的以太子作为人质献给北匈奴，表示愿意归附。北匈奴同意了于田的请求，派使者监督于田国政，于田就彻底成了北匈奴的附属国。班超上次拔掉了鄯善这个难题头之后，第二道决定从于田动手，搞定现在西域实力最大的于田，对稳定整个西域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可是班超一行到达于田的时候，情况比第一次还糟糕。于田王广德因为心破刹车，又有匈奴遣使监护他的国家，双管齐下，自然不可一世。面对班超的到来，根本就没把班超使者团当干部看，就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直接呢让翠花上了一道大菜，是酸菜。饭是酸的，菜是咸的，茶是淡的，礼是粗的。要是仅仅受个冷遇那倒也罢了，关键是匈奴使者跟于田巫师相勾结，让巫师在广德要林黛玉、驹马。巫师当时是这么恐吓广德的：神可已经发怒了，问我们为何要倾向汉朝，汉朝的使者有一匹神马，快去找来给我做祭品。神有要求，于天王不敢怠慢，即刻派宰相思来比向班超索求驹马。面对巫师的无理要求，班超倒显得很自然，他哈哈一笑：一匹马算什么呀，我给了就是了，只是我不知道哪匹才是天神所求的马，还得请巫师亲自来挑选才对呀。那巫师一听心里边很高兴，心里想，汉朝的这些使者倒是很识时务的嘛。于是大模大样的就来选马了。巫师是相马之意不在马，而班超也是送马之意不在马。就在巫师在宝马之间流连忘返的时候，班超开始行动了，他开始亮剑了。班超出手太快了，从剑出手到收剑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可就是这一眨眼的功夫，巫师的人头已经滚落于地，剑上血迹斑斑，似乎在验证着那电光火石间发生的故事。班超提着人头来到了广德这儿，正义辞严地说：我已经审明了，巫师和匈奴使者串通，装神弄鬼来离间我们，欲使汉和于田交恶，而匈奴从中渔利。今天我直面你问一句话，你究竟是亲汉还是亲近匈奴？当时的通讯设备不发达， 但是广德还早就听说过班超诛灭匈奴使者未必善善的事儿。现在的表情啊，广德是有三种表情。一是震惊，这班超果然像传说中的那样胆识过人。二是后悔，他居然又让班超故伎重演，上演威逼闹剧。三是无奈，事已至此，最终还是决定杀匈奴使者而降班超。就这样，班超是先打后收，成功地搞定了于田国，而且没着急走，在这儿过完了寒冷的冬天。其实呢，班超这样选择是有目的的，是为了等待春天的到来。果然，第二年春天到来之后，班超马上开始了他的西域第三国之行，疏勒，就是现在的新疆喀什。其实班超这样做的目的不是疏勒，而是求此国。西域是于田善善最强，这两国在班超的超级手段之下归顺汉朝之后，其他的西域各国见风使舵，纷纷表示愿意弃匈奴改投汉朝，争先恐后的派人到京城洽谈合作的事儿。可求此国却是个例外，现任的求此王是匈奴扶持上去的傀儡，他强硬地表示拥护匈奴的立场不动摇。因为有匈奴的帮助，求此王派兵攻陷了临近小国疏勒，杀掉了疏勒王，并派自己人去那儿当王了。说白了，疏勒国就是求此国的附属国。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班超决定先向疏勒国下手，显然是想对他的老子求此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逼他乖乖就范。来到疏勒国都城边的时候，班超把自己的部将田律叫到了身边，直接表达了心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要帮我解忧啊。田律一看班超这么看重自己，也很感动，将军请吩咐。班超就说了：杀人放火的勾当我已经干了两回了，目标太大，成了别人重点提防的对象了，这一回得你替我出马，否则就功亏一篑了。田某一人之力有限呢，唯恐有负您的厚爱。你不用怕，都提不是疏勒人，疏勒人不会帮他，你劝他投降，他如果同意则罢，不同意你就劫持他。田律闻言心中疑虑顿解，豪气顿生，于是田律单枪匹马来到疏勒国。疏勒王当时正在饮酒作乐呢，一听汉朝使者来了，就赶紧问汉朝使者来了多少人呢？单枪匹马，光杆一个。哦，汉朝使者长得什么样啊？是不是很勇猛的武夫啊？唇红齿白，文质彬彬，是一介书生。他是想凭三寸不烂之舌来我这儿获取富贵呀。于是呢，兜提就宣见田律，两个人寒暄了一阵儿，田律就开始言归正传，进行劝降。面对田律的单刀直入，兜提采取的太极推手，不管田律怎么口若悬河，他只是含糊的应着，既不答应也不拒绝。田律一看劝说无效，就间接的跟兜提拉起家常来了。拉家常的结果就是越拉两个人的关系越近，到最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心在拉近，身体也在拉近。就以为啊，两个人是不是断背山了呢，田律就亮了剑了。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田绿突然拔出宝剑，还没等兜提反应过来呢，宝剑已经架在他脖子上了。兜提吓得是面如土色，你这是干嘛？不想干嘛，只想让你跟我们走一趟。田绿说着，命令兜提部下的卫兵把马牵过来。疏勒国士兵一看大王被劫持了，竟然没有人上前阻拦，只是行着注目礼，眼睁睁地看着田绿带着兜提是绝尘而去。田绿飞驰到了班超这儿，接下来的故事就没什么悬念了。班超压着兜提返回了城市，班超率人直接进了城，召集疏勒人民，主持召开了兜提审判大会。班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痛说求辞的霸道，兜提的残暴，帮助疏勒人民忆苦思甜。班超说了，求辞国杀害你们的国王，派这么一个人来给你们当王，你们为什么要拥戴他呢？疏勒人说了，疏勒国小民弱，无力反抗，所以才会甘受凌辱。从今以后，由大汉朝给你们做主撑腰，你们不必再害怕匈奴和求辞，咱们立前疏勒王的后裔为王，共建美好家园，好不好？班超的提议得到了大家一致认可，因为前疏勒王没有儿子，最后选立他的侄子为王。眼看恢复了自己的政权，走出水深火热的疏勒官民报以热烈的掌声，对班超表示感谢。班超问，新王已经确立了，那么这个旧王怎么处置呢？杀！顿时间是杀声震天，复仇的怒火正在燃烧。杀一虽然可以儆百，但杀一个庸夫于事无补，不如留他一条狗命，放他回去，让求辞国也蒙受汉朝的恩威，树立汉朝的威信，让他们自觉脱离匈奴的魔手。到这儿呢，搞定了疏勒国，可是要想搞定求辞国，就不是抓个把人能了结的事儿了，得出兵，得打仗。鉴于出一次兵不容易，刘庄决定把求辞车师的事儿一起解决。班超两次出使西域，各国大都归顺汉朝，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班超帮助疏勒国复国之后，也被疏勒国人民热情地留住了。班超不会料到，他这一住居然住了29年。满30年是班超回去的时候，却也是魂归故里的时候。与此同时，喜事接踵而来。益州刺史朱府报告，因为大汉的威德远播，那些偏僻的蛮夷之邦100多个国家全都向汉朝称臣进贡。班超接连搞定了西域几大强国之后，其他小国见风使舵，纷纷主动对汉朝投怀送抱，派出王子到汉朝做人质。就这样，西域和汉朝中断了60年的关系得以恢复，开始了新的交往。本着两手都要抓的原则，刘庄派班超在西域大显神威，大拉赞助商的同时，也没有放弃武力征服北匈奴。毕竟智取能一能二能三，但不能总是长久下去。永平17年11月，刘庄展开了对北匈奴的第二次军事行动。这一次军事行动的主帅是奉车都尉窦固。 两员副帅是驸马都尉耿炳和骑都尉刘璋。出发地是敦煌郡的昆仑要塞，带领14000骑兵，作战任务就是扫除北匈奴在西域的残余势力。窦固大家都很熟悉了，耿炳出生在将门世家，祖父是开国功臣耿况，耿况有六个儿子，耿衍、耿叔、耿国、耿广、耿举、耿霸。其中耿衍在云台28将当中高居第四，耿炳是耿国之子，这次多次上书请求攻打匈奴。在前一年的西域会战当中，窦固军团击溃匈奴南呼延王的军队，占领了伊吾卢城，匈奴的残军撤退到了天山。这次的远征军进军到天山脚下，就和北匈奴人再续前缘了。两军交战，勇者胜，结果经过一年磨刀霍霍的汉军再次展现了神奇的力量，打得北匈奴溃不成军。接下来就向西域前进，之后进攻车师国。西汉时代，郑吉击车师，车师国一分为二，分别为车师前国和车师后国。东汉建国以后，由于光武帝刘秀对经营西域持消极态度，车师国重新投靠了匈奴人。刘庄对匈奴实行武力攻略之后，班超在西域风生水起，西域各国纷纷吃回头草的时候，车师国并没有跟着西域别的国家归顺汉朝，仍然对北匈奴情有独钟。可以说要想重新经营西域，必先夺车师。可是在具体的进军策略上，主帅窦固和副将耿恭产生了不同的意见。窦固认为应该先攻打车师前国，理由是车师后国路途远，山谷多，天气冷，身险难。而士兵们却衣着单薄，这样不行啊。耿恭认为应该先打车师后国，并且以儿子老子理论为由，集中力量先打下父亲，儿子将不战而降。争来争去，窦固却犹豫不决，心直口快的耿恭干脆一跃而起，愤然说道：北面匈奴不是人，乃是人间天煞星，我们出兵不是贼，这个先锋我来当。据说他也不管窦固答不答应，跨上战马，率领所属部队就向北进军了。窦固又生气又无奈，气的是耿恭太目中无人，简直不把他这个主帅放在眼里。无奈的是，耿恭人如其名，耿直秉公，是一头认定了方向就拉不回来的牛。遇见他，你除了叹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事已至此，窦固只好带领大军来了个紧随其后。可事实证明呢，耿恭一意孤行，并不是盲人摸象一般的没有一点把握，他的部队起到了出奇制胜的作用。车师后国国王按照常理推断，认为汉朝必定先进攻车师前国，疏于防范，结果被跋山涉水不畏艰险的耿炳来了个一窝端，斩杀了数千敌人，缴获了牛马等牲畜十多万头。车师后国国王安德眼看再坚持下去就只能落得个城破人亡的地步了，为了保存上老下小，他赶紧在城头竖起了白旗，然后打开城门，摘去王冠，跪着迎接耿恭的到来。 就这样，车事后果搞定之后，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车事前国国王眼看着孤掌难鸣，赶紧学车事后果，也来了个举手投降。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说那开水特别的凉， 开水这太误会了， 你说里边还能养活鱼、 开水里养活鱼， 养哪有这事，开水里养活鱼， 养不了， 开水。老四，你怎么回事？ 我不明白啊， 叫你半天你都不明白，过来过来过来， 他开水里养活鱼这事 怎么还不明 白？开水里怎么能养活鱼呢？是不是？ 太好了太好了，我怎么叫的你怎么忘了？ 我不 开水里养活鱼吗？ 这养不了啊。 老三 哟， 过来你给他解释解释。 哎 老师，我解释什么呀？ 开水养活鱼。 哎，好嘞。师弟， 你也太笨了，老师教咱们这么长时间了，你说你长这么胖，学问怎么这么瘦呢？不就是河水里边养点鱼的事吗？ 对， 开水，对，海水啊，海水里边还能养虾子， 哪儿叫海水？ 开水， 开水也， 开水啊， 是开水吗？开水， 这就容易了， 怎么容易？ 你想啊，这个开水它肯定它是开的， 废话，凉水是凉的呀， 是吧？这个鱼呢，它又是活的， 对， 这个活鱼要是放到开水里边， 那就死了， 对了，那就死了， 是啊，怎么养活鱼啊？ 怎么养活鱼啊？ 我问你呢， 你说呢？ 要我说，我问你呢？ 我当然知道啊， 你知道你告诉我， 你看这个道理太简单了，这个开水里边养活鱼的。这不是瞎掰吗？这不是？ 不是，这怎么回事呢？ 老师， 我教你。 不是弟子这个， 你别打！哎，往我这打！ 你他不明白了？ 去站那儿去！这教你这个，老二，过来，你去给他们解释解释去。 我不行。 别笑了，你看看你们俩这形象，吃的肥头大耳的，这叫营养过剩。你呢，傻得发愣，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都说不上来。 不知道 什么问题呢，老师？ 太不知道，开水里养活鱼 啊！对，这个开水里面养活鱼 啊！ 开水里怎么能够养活鱼呢？ 就说这 啊，当然了，他老师说能养，那是肯定能养的嘛。 没养过、 啊，听我告诉你们啊，说这个开水啊，这个开水不是一般的开水 啊， 这个得够100度才叫开水呢。你想着这100度的开水，这个鱼到底能不死吗？ 啊， 对，老师说死不了，那是肯定死不了。是他这个死不了，他也得活呀，他不是活也活不了，他就熟了 啊。 哎，对了，不要等他熟了， 怎么着？ 师弟千万记住， 好， 不要等他熟了， 嗯， 在80成熟的时候你要加一点葱姜蒜味精香油盐或胡椒面香菜，然后就可以吃了。 炖鱼呢？你 废话， 怎么养活鱼？ 废话，什么叫炖鱼啊？什么叫炖鱼啊？ 那是什么？ 这叫汆鱼汤。 那你怎么养活了 啊？这 怎么养活了？ 听我告诉你啊，这个，你别着急啊，是不是？这个，首先说这个开水吧， 啊， 这个开水啊， 在这个没开之前呢，他要先咕咚咕咚冒泡，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哎，这就是开水，知道不知道？ 知道。 哎，再说这个活鱼，什么叫活鱼呢？欢不愣跳的， 不， 那叫活鱼啊！你懂不懂啊？ 这个懂啊，老师他们都明白了。 你撑糊涂了吧？ 去， 站着，老这儿站着就得了。 老大，过来， 行行行，过来， 行，看这意思没有？我把希望可全寄托在你们身上。 有这么一句话，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你哆嗦什么？ 有点不得劲儿。 你这是不是怎么不得劲儿？你得劲儿，得劲儿啊！去，你去给他们三人解释去。 哎，我这 啊，你去 解释吧。 是啊， 您放心，哎，我能跟你争脸。 好，哎，去吧。 老师啊，要不您先去吧。 你去嘛， 我知道。这好。瞧你们这几位长得，哎，我胖的胖，瘦的瘦，高的高，矮的矮啊。这这么点小事儿，就难住了啊！这把老师给气的啊！这是不是这点小事儿就能难住吗？就平时亏得曾老师您疼我， 那当然。 再加我自己能努力，哎，我这点事儿我解决了， 就是 对不对？你说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你答不上来，我们老师面子你上哪儿放？ 所以呀， 啊，不是，啊，咱们面子是让大哥， 对， 以后上课的时候啊，你们都要注意听讲， 是， 不能三心二意啊。 对， 就拿平时来说吧，你们上街我上街了吗？ 没有。 你们逛公园去我逛了吗？ 没有。 你们打麻将我打了吗？ 没有。 你们结婚我结了吗？你们知道我40多岁，我为什么不结婚吗？我不就是为了把老师这开水的养活于事弄懂吗？为这点事儿，他耽误我多少青春，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他打光棍那滋味，你们尝过吗？ 没尝过。 不好受，我不愿说这个。 师哥，您擦擦泪，哎，还是先说说这事儿吧。 是，我是要说这个。对，每当我想起咱们老师说这开水里养活鱼的这个问题，我自个儿的事儿啊，都没什么了。今天在这儿，是不是？老师让我给你们讲讲，我把每一字每一句都通过你们耳骨，都倒入你们大脑， 是 记在你们心中。 好， 以后你们走在什么场合，不论什么人都给你们提出这个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这个问题 啊， 别人都答不上来，你们汤汤汤就这么一说呀，说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你们记住了。 为什么呀？ 老师啊，你把我放开水里了， 怎么着？ 我比那鱼还难受。 哎呀，看一下。 你们这孙子怎么这么笨呢？这么点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 弟子才疏学浅。 起来，还是我教给你们。 您说，老师， 这是个科学道理。 对， 它开水里养的是活鱼。 对， 确实。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正因为它是科学道理，它开水。所以，然而，在这个东西大概其肯定，所以何况况且而况且，因此在这儿明白了吗？ 糊涂了， 什么呀？你就 明白了？ 你没说上整话来， 对， 你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啊？ 是啊，你先讲到这儿了 啊？是啊，说呀， 这意思吗？来，咱就这么办吧。 你得说明白， 您必须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养活鱼， 对， 快说， 告诉你，已然到这儿了， 是。这个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啊？ 不能在开水里这找。 对， 在哪儿 找？ 在鱼那找 鱼 那鱼，这个鱼呀、啊、有多少种？ 是是是， 咱们这开水里养活鱼， 这是什么鱼呢？ 是咸带鱼。 咸带鱼， 咸带鱼能养吗？ 哪有咸带鱼啊？ 不是不是，是热带鱼， 热带鱼， 热带鱼， 热带鱼知道吗？ 热带鱼， 热带鱼， 热带鱼啊，它是非洲那地方的，所以它喜欢热呀。啊，这个热带鱼它就要找热乎水啊。他说最好有点开水才好啊。哎呀，这正有开水，热带鱼看啊，开水在这儿了。如鱼得水呀、啊！ 对、 啊，如鱼得水。热带鱼就说了：“我上里边游泳去吧。” 游泳，啊、 游去，啪跳进去，这不热带鱼。哎呀！ 好使，好使！ 哎哎，老师，这鱼怎么了？ 飘起来了？ 怎么飘起来了？ 烫死了！ 不服我呢！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悠悠岁月，你说当年好困惑， 成为遥远的思念，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内心的平安那才是永远。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 给你纸巾， 谢谢你。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李老师， 哎， 咱们接着讲这个动脉硬化这方面的问题。 好的。 昨天在节目中提到了动脉硬化， 嗯， 而且也提到了形成动脉硬化的其中的一种原因。 没错。 第一种原因就是吃出来的疾病。 对。 也就是说，吃的高热能、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过多，我们怎么样预防动脉硬化？ 嗯。 那么有了动脉硬化，怎样去调理？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确的方向。 昨天呢？说了有关啊动脉硬化的形成的常见的原因之一，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像动脉硬化就是一个老化，医学上呢就叫氧化。说为什么有的人年纪很大了人家保持那么好啊，为什么年轻轻的啊40-50岁呵呵就出现这情况？而除了这个自然老化的原因之外，是我们一些不科学的饮食所造成的。特别是在讲到血和血管，它是呢人体的生命线。我们昨天说了，叫垃圾病不好听，叫富贵病。第一个方法呢，把路上口啊， 打 开 下 口 啊，运动法啊。 哎，一谈到血管啊、血液，常吃的叫什么？黑木耳。 对。 啊、叫什么？ 血管中的清道夫。 哎。 经常吃一些山楂呀、海带呀这些化瘀的东西。 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啊，在饮食上就有所选择了，所以我们就提倡呢少荤多素。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个胆固醇，胆固醇高的食物大家要知道哪些食物胆固醇比较高， 比如说动物的内脏。 哎，对对对。 嗯，鱿鱼， 鱼籽类、蛋类、蛋黄，特别是松花蛋、鹌鹑蛋、鸡胗根，所以这些呢我们都要清楚一点，这样呢我们少吃一点。因为有的人血稠，有人呢把高血脂和血稠就混为一谈了， 凡是血稠的人，他有时候常犯迷糊，老瞌睡，找不出原因来。有些人就是因为呢喜欢吃肉皮，有时候呢喜欢吃猪蹄儿，还有呢喜欢吃呢凤爪，因为血粘度高的呢，那这些食品呢也要少吃一些。啊，咱们下来呢接着给大家说呀，第二种原因就是长期啊由于紧张综合症造成的 痉挛， 痉挛痉挛，因为这也是个新型病吧，有些疾病慢慢它就没了，有些疾病慢慢呢随着社会的变化啊，特别是节奏啊变快了，竞争性加强了，压力增大，使人们呢这个处于高度紧张，长期的高度紧张啊，它不仅仅是血管绷着， 神经也绷， 哎，精神紧张啊，神经绷着啊，肌肉也绷着，血管也绷着啊，这个呢大家还没有认识到啊，很多人啊造成失眠，为什么就长期绷着呢，兴奋度到晚上 就是静不下 来，哎，没松弛下来，兴奋和意志失衡了，你必须啊学会给自己减压，调剂自己的运动起居。因为我们谈到它是怎么影响这个血管造成动脉硬化，当你这个血管壁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第一呢就是它要收缩，这样一收缩啊，流通血液的管道是不是变窄了， 对， 人们的呼吸就加快了，它为什么要加快，因为它需要大量的氧，它收缩了，它血流呢流量不足了，血中是含氧的，那它不够怎么办呢，它不够只能心跳加快去产生足够的氧，人体是一个复杂的一部机器啊，它有应急的自调能力，说了一个自节能力，这是一个增加了你的耗氧量，是你心脏这部发动机累得慌。为什么什么叫减压，减压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呀，这是一点。另外呢实际上是硬化，硬化以后弹性就减弱了，你比如说咱们常用的这猴皮筋儿，抻来抻去老那么绷着，最后这怎么样 就松了， 我们这也是一样啊，你老是不绷着那么紧啊，我想借着这个大家就明白了，他这个呢长期紧张以后啊，这个血管弹性慢慢减弱了。另外我们血管还有一个呢空透性， 空透性 什么叫空透性，空透性就是我们的机体血管和我们的体液之间有一个呢交流啊，有一个互补，怎么去理解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就是当你又吐又泻的时候，大量的出汗的时候，脱水了怎么办呢，就赶紧输液，发现这找不着血管，怎么找不着血管呢， 就是为什么呢， 哎，我们血管里的吸脂的东西，当你体液大量的失去以后，这个呢机体自然的血中的吸脂的东西透过血管壁怎么样啊，补充给体液了，一补充之后，这时候你再找血管找去了，不充盈了，这个血管不充盈了，看这现象你就明白，哦，他们之间呢有一个自动调节交换，当你失血也是一样，失血以后这个体液顺着血管壁渗透给什么呢，补充到血管当中，然而你说你长期的血管绷着，你说他们之间的交流是不是给屏蔽了， 对， 你看我们在扎针的时候啊，哎，放松放松，护士是不是这么喊， 对， 为什么让他放松啊，他进不去呀、啊、 对 啊，一绷着劲儿他进不去，血管长期绷着，绷着不就痉挛吗，他对我们体液血液之间的一种交换一下子建立了封锁项，所以在长期绷着就造成什么呢，血管提前 老化 硬化，还有一个低压高，低压高的人他就容易影响心脏，同时动脉硬化，哎，要加速加快， 长期的低压高加速了动脉硬化的程度， 没错啊， 嗯 啊，实际上跟我们讲这个紧张综合症所产生的这个机理血管绷着痉挛这个道理， 高血压就是小动脉痉挛， 哎，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呢这个情况我们就清楚了，而这种现象怎么造成的 就是人呢一定要为什么呢啊，要学会放松减压、 嗯、 就是长期处于高度紧张，影响血管，影响血流，促使它变老化。 您今天又讲了造成动脉硬化的另一种原因， 对啊， 就是长期的紧张也会直接造成动脉硬化， 血管呢、 嗯、 损伤，提前老化，老化不就氧化吗、 嗯、 所以这是啊、我们说的第二点。第二点这个方法呢啊，对血液血管进行如何保护啊，我们再一次提出来，因为它是生命线，它们都连着。你比如说我们在谈到这个，谈到这血管，血管壁，谈到紧张综合症造成的这个机理，是不是我们要谈到心脏？ 对， 是不是？ 嗯， 它一痉挛，它血液流速要加快，加快之后加重了心脏负担，是不是？所以说离不开。但是很少有人呢去单独去讲这个血和讲这个血管，啊，和我们心血管和脑血管这样的联系。 通过您这么一讲，我们又把这个血液和血管在人体中的重要性又提升了一个高度，就引起了我们大家的重视和警觉。 哎，对，咱们为什么把这个三部曲五部操作为一个基础？你比如说，咱就谈到啊，泡脚， 对， 啊， 还有吃 方法， 对，你看你提这两条吧， 对， 这两条对于紧张综合症效果是非常非常 嗯 突出的。当你泡脚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伸懒腰了吧， 嗯、 打哈欠了吧？困意来了吧， 嗯，这就是解乏的感觉、 啊、 使这个紧张的肌肉神经和血管痉挛就慢慢的缓解了。 太正确了、 嗯、 正是我们要说的。所以如果你啊明白是吧，哎，它对我们身体都哪个部分有好处， 对，它并不是说泡脚就治什么病 对对， 它主要就是缓解你些紧张啊。泡脚为什么对睡眠好了呢？ 你把它放松了，放松以后呢，这啊，这个血液循环改善了， 你把你这个绷着这紧的这个血管啊、肌肉啊和神经啊，它松懈了，然后自然而然就有困意了。 他睡不着觉，很多人呢，精神处于高度亢奋，血管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就是有人睡着了，迷迷糊糊的，是吧？他也没有得到全方位的放松，所以他的质量，一个时间他不足啊、 嗯， 另一个他质量也不高啊。你把它泡泡脚，啊，有人肩麻了。这你泡完脚，你这个睡眠就提高了一大截，这样呢，你保证了质量。泡脚的三大好处，大家一定要清楚， 嗯， 是吧？第一，解痉挛， 对， 啊，促进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所以这个我们时常跟新朋友提一提，泡脚有什么好处？ 嗯、 啊，你别说泡脚治什么病，哎呀，我几十年的泡脚啊，几十年的脚凉，为了泡好了， 嗯、 哎呀，它治脚凉，也别说 它不是治脚凉，主要是就循环通畅了。全身的血液得到全面的供给， 哎， 不就行了？ 刚姚老师提的这一点词， 嗯， 啊，对解痉挛也特别快，啊，也特别好。新朋友还不了解词的六大作用， 就是两振、两消、两降。 哎，特别是对你脑部神经啊、 嗯， 用大脑工作的人，这个是，哎呀，太难得了。你说你自己去调控，是不是到位？ 不可能到得了位。你说你做按摩的手法啊，还有时间啊，你多，尤其是年轻人。 所以但如果呢，我们全面的，我们说了一个脚， 嗯， 我们说了一个头。为什么说一个脚说一个头？谈到头是司令部，我们说紧张是大脑精神紧张。你比如说啊，我们干活的人，干活人他肌肉紧张，这个甭着急，他好松。脑力这个紧张，不仅造成啊，造成肌肉紧张，是不是啊？ 嗯， 啊，神经紧张，血管紧张。你看，它是三紧，大家要记住，又是一个三啊，肌肉紧张是吧？神经紧张， 血管紧张， 血管紧张。你看，有的人你发现了吗？神经血管性头疼， 嗯， 实际上就是一个痉挛，肝疏头也是解痉挛， 嗯， 是不是？你看，咱又加了一条，肝疏头，你用完大脑以后，有人说，哎呀，我工作没有时间呐，这个。这个别太渴望，你用完脑子你来几下干梳头， 嗯， 影响你工作吗？ 不影响，而且非常的简单。 所以我们就说呢，你把这些融在 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嗯、 三融合， 嗯， 你看又一个三，如果你生活当中、工作当中、 学习 当中，所以越忙的人越应该珍惜身体，所以这个往往忙得顾不上身体， 这理由是不正确的，是不是？ 对， 所以你这也不能够长久的稳定的啊去使用你的身体，因为你光使用了没有呵护了，所以你使用的时间就大大缩短。 对， 长期你那么紧张的工作，你的质量也会下降。 嗯， 啊，因为有句话嘛，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但是拼起命来的人是不顾休息，不顾呵护，啊，这就是现实问题。你看咱说着嘴，实际上我有事儿忙起来，啊，也是如此。 那您以后也要注意 啊。对，就是我明白的道理，不一定我都全能做到，咱们得实话实说。所以说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方法给大家扩展一点，而且越简便越好。你干完工作之后呢，五指书一梳，用什么了？还用梳子？不用梳子，自带梳子啊，五指书嘛。那你晚上洗不洗脚啊？那洗脚，洗脚好， 延长点时间泡泡， 延长点时间不就有？ 嗯。 另外，紧张的人适当吃点酸的。 嗯。 你看，啃个乌梅，马上它就会缓解了。哎，你怎么知道缓解？好了，高度的紧张会什么？抑制人的分泌。你是不是紧张以后你？啊，你感觉我们口是干的， 对， 干的是唾液，干的唾液的时候呢，那就说明什么呢？证明我们的这个医学的结论是，就是这样，抑制了人的分泌，那口干，那这时候呢， 喷一个酸的，来个乌梅就给解决了， 哎，解决了吧？ 嗯， 像这种方法简单，但是你不一定知道，那是不是？ 对， 那如果你再星星点点、方方面面注意到。那你这部机器运作的时间和质量，那就长期 大大提高 。所以这些方法我们都要注意。再结合着，当你紧张的时候，是不是常喝点水？ 是的。 当你紧张以后，注意千万不要马上吃。 嗯。 有些人的胃病，那怎么得的？他不知晓啊。你看，有个老师跟我咨询过，他说什么？哎呀，说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我说，我说你请问。他说我呀，一到放寒暑假，我这胃病啊就没事儿，就不犯。哎，他说我一上班，我这胃病就犯，说我就找不着原因。找不着原因，实际上原因很简单。你看放寒暑假，放寒暑假你不就放松了吗？ 嗯， 那你胃就不紧张了。 对， 是吧？哎，是这样的。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好，李老师， 哎，您好，您好啊，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哎呦，您要注意身体啊， 哎，好，谢谢， 祝您身体健康， 哎呦， 您的身体健康是我们的幸福。我先跟您声明，我不是好学生。 哦，先歇一下。 反正我不是特别好的学生哈，反正都做的不到家。通过上那个养生堂去吧，就有的穴位啊，什么这个什么，就能够人他们一边给教一边做，就记得老脸。 对。 另外呢，就是我就说啊，咱们这个酒吧，还有咱们这个瓷宝，那个加强贴。 哎， 我这个那个膝盖呀，膝盖就是我照个片子，上楼下楼都疼。 哦， 完了我就是每天就抹了几次这个酒，结果到现在也没疼，那是还去年的事儿了。 你看看， 啊， 这多简单。 另外我呀，那个这脚肿，俩脚不知道怎么着，这也是去年年底的事儿。去年年底呢，就这脚啊，就跟肿的跟包子似的。 哎呦， 这一摁呢，一个大坑，那能成半个核桃那么一个坑。 哎呦，太疼了！ 我就每天我就抹那个的，就咱们这脚。 啊。 结果两天三天就下去了。 哎呦！ 另外，我们这老头呢，现在呢，他那两个脚也肿了。 我这回我有经验了，我说你啊，你别着急，你就每天磨磨这脚。结果这两天太下去了，有一个星期了，咱那个脚也肿得那么大。 你看看 啊，另外就是这个我这嗓子， 嗯， 这也是今年年初的事儿，嗓子一咽吐都疼，两个大那个就是扁桃腺炎。 哦， 我就想起咱们这酒，我就喝。 嗯， 另外呢，就把这天通穴这儿啊， 嗯， 贴了咱们一个磁宝。 哦， 就下去了。 你看看， 也没上医院。 哎呀，这个上年纪扁桃体啊。特别我提醒我多说一句啊， 哎， 这个特别是女性朋友啊，如果出现扁桃体啊发炎了，哎，那可要小心啊。 哦， 哎，他跟小孩不一样啊。 是吧？ 哎，他特别容易引发呀肾炎呢。 哦， 哎， 另外 注意这一点。 另外我这个去年跟今年啊，就是不是化验，就叫大生化化验的那个 啊。 比如说有了指标了，比如说三到四，我这打一比方哈，我就在那四里头三出去，我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常的， 在圈里 全到那杠里头，我就觉得是喝茶喝的。 哎， 另外这个那个还有老头这个牙疼。也抹了一次酒就不疼了。 哦， 让我咳嗽你知道吧。这就是前上个星期的事儿了，我咳嗽我这两个肋骨都疼，我就上小医院了，他给我照一片子。照片子肺没事儿。我就也是喝咱们这酒喝两天，你看我现在好了，要不原来我 长 点一痒痒我就咳嗽一大顿的咳嗽都得吐了。还有上个星期的五，我是腰背疼 啊， 腰背疼您说这个时间特别长。 哎， 这个还是怀我这个我这孩子老二孩子都那个40多岁了， 有历史了， 那时候得的了。您说我一摘菜啊，我就得把那个两个胳膊肘堵在那个菜池子上才行，要不就酸疼酸疼的。 哦， 现在就我上养生堂呢，他就给我贴了一共这是十几个穴位吧。贴上这个加强贴，再贴上咱们的磁宝。我现在就不疼了。 你看看 这个酒啊是真好。 真好是吧？ 上个星期我有一天这不是贴着磁宝吗，我心想摘下来以后我先洗个澡，洗完澡我礼拜一再去贴去。结果我就晕的也不是怎么的。这不是洗澡的时候，就是后来就是晚上我都没吃饭。突然我就想，就是这东西啊就跟顶着嗓子眼儿这儿吧。起来就晕，躺着就好点，起来就转。结果后来我就想起这咱们这酒来了，我就喝了。喝了晚上我每天晚上我就出去遛弯去，7点多定好了那几个老太太。完了我就晚上又出去遛弯去了，我以为遛不了了呢。你说这酒这 没耽误咱晚上遛弯 啊。对了， 有点冰贵神速了感觉。 哎呦，这酒还真好。 哎， 我特别幸福。一哪儿不好受了就想起咱们酒就喝酒。老头这两天抹那脚反正也下去了，那个他那脚也肿来的。 你们俩人都受益了 啊。真的。 还有什么问题吗需要我帮助解决的？ 我呀，这个由前年12月份得的这个早搏，心中过缓照心电图。早搏现在倒没有了。这个主要症状呢就是喘。就这个问题，心中过缓。不过我也做咱们的心脏点。 你这个我跟你说呀， 哎， 你这得全面的分析啊。 哦， 你比如像你这个是吧，你刚说的情况啊。就是说我一躺下不行是吧，有股气往上冲。又结合你弯腰弯不了啊，又结合呀你心动过缓，你这典型的叫什么呢，肾阳虚

军将被送回布列塔尼半岛，展开卫国之战。对英军来说，当务之急是重整军备。在英国人看来，敦刻尔克大撤退无疑是一项壮举，但丘吉尔却另有看法。他明确指出，战争不是靠撤退来取胜的。即便如此，在1940年6月初，敦刻尔克精神仍旧鼓舞了盟军气势。对英国人来说，战争的残酷和纳粹的毁灭性威力已经显而易见，轻松惬意的生活已然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全国总动员。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李白的《琼台》。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碧玉连环八面山，山中亦有行人路。青衣约我游琼台，奇木花芳九叶开。天风飘香不点地，千片万片绝尘埃。我来正当重九后，笑把烟霞俱抖擞。明朝拂袖出紫薇，壁上龙蛇空自走。李白种道是有诗可考的，琼台就是他的一首访道求仙的诗篇。诗歌的大意是，我不愿意住在豪华的宫殿，只想要朝着天上的琼台飞去。绿色的溪流环绕着四面八方的群山，深山里面也有可供游人行走的道路。年轻的书生约我一起去琼台旅游，那里已经树木茂盛，花朵芬芳。风吹起，花瓣芳香还没有散尽，叶子就已经纷纷落地了。我到这个地方正好是重阳节之后，在烟气和云霞中，我精神振奋。明天，我将拂袖飞天而去，只留下我写在墙上的龙飞凤舞的文字。开元15年秋天，25岁的李白意气风发，怀着四方之志，仗剑出蜀，辞亲远游。这一年，他来到天台山，一是想瞻仰仙山，二是要拜师会友。他一到琼台仙谷，就被这里的自然风光、仙宗道迹所陶醉，沉迷忘返。这仙境一般的天台山给李白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于是他动笔写下了许多歌颂天台山的诗作。除了琼台，天台小望、题铜百贯等都是流传至今的佳作。天台山与新昌的天母山相连，从晋宋时代起，这一带就有佛宗道源、山水神秀之称。 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足迹遍天下，曾三上天台山。天台山如今名列国家级风景名胜景区，而要论天台山的自然风光，石梁地区则是它的精华。其中的景致又有以石梁飞瀑为最。在通向方广寺中院的拱形古石桥两侧，有两股小瀑布，它们趟过一片裸露的褐色岩层后汇合，再从一处绝壁上跌落到下面山谷里的深潭。瀑布并不稀奇，最奇的是在瀑布上面有一道天然石梁，凌空横架在瀑布两侧的山岩上。当年徐霞客曾冒险登上石梁，而石梁下面就是急流飞泻、吼声如雷的瀑布。站到山谷底下往上望石梁，气势更加巍峨，那瀑布就像从山顶落下，中间被石梁一挡，积聚力量喷浆出来，冲出一条雪白的水路，咆哮着跌落到几十米下的深潭里，扬起漫天水雾，然后沿着潺潺小溪流向山外。天台山的自然风光得天独厚，人文景观也是悠久灿烂。坐落在石梁飞瀑的边上的方广寺便是一例。方广寺始建于东晋，原有上中下三院，上院已毁于一场大火，下院相传是五百罗汉的根本道场。走进五百罗汉堂，堂内五百罗汉神态各异，活灵活现，行走其间宛如在一座古代雕塑展中。瀑布如此威势，一见之地的境地里却让人觉得静谧，或许便是心境之力吧。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这句诗堪称宣传天台山的最佳广告词。连帝王宫阙都不想住，却要到这天台山来，可见天台山在李白心中是何等有吸引力啊。如此仙山胜景，您是否想沿着李白的足迹一睹它迷人的风采呢？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去。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味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北京国美邀您一起庆生了，即日起到8月8号，北京国美32周年庆典盛大开幕，生活家电以旧换新，空调买归机送挂机，大牌云集5折开抢，32载聚会京城，尽在北京国美。 小姐姐，你的4升大牌正品机油领了吗？ 啊，在哪里？ 途虎养车呀，上途虎养车1升大牌正品机油送北京车主，我已经领了。 上途虎养车就可以领了，安装完还有现金红包哦。 途虎养车，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